早几个礼拜讲台上曾经提起一本畅销书。 上礼拜我哋有讲员曾经提出一本畅销嘅书。 前几个礼拜好像。 前几个礼拜。 啊，然后当然我们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哈，就是刚刚上礼拜啦，就是有一本更厉害的书 出版了。 上个礼拜仲更厉害，有一本劲啲嘅书出版啦。 竟然成为头条新闻。 成为头条新闻。 听说一天都卖了600多万本。 听讲话一日卖了600多万本。 我不是跟那本书做宣传啦、 啊。我唔系同嗰本书做宣传。 那个是无数那个无暇的小说，无数就是那个 magic 那种的witch 那种小说嘛哈。 呢本书系关于一啲巫术嘅，讲一啲巫术嘅故事。 就想起就中国也是有叫武侠小说，就是也很厉害，对不对？ 听讲好似同中国嘅武侠小说一样咁厉害嘅。 但是还是。我看来不够太厉害了 啊！睇嚟都唔够佢呢本书咁厉害。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时代最畅销的书是哪一本？ 今日同大家思想嘅究竟最畅销嘅系边本书？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啊，不是说一时的， 唔系一时嘅， 当然是我们这本圣经。 当系讲到呢本嘅圣经。 以前北美很多的大学都有查经班。 以前北美都有呢个查经班。 哦，大家都看到就是。所谓知识分子， 所谓的知识分子 啊，虽然有很高深的学问， 虽然有高深的学问， 还是要聚集一起来研究这本圣经， 都仍然聚埋一齐嚟到研究呢本圣经。 其实我们麦城华严基督教会的前身也是一个查经班， 我哋教会前身亦都系一个查经班。 究竟这本最畅销的书《圣经》，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 点解呢本最畅销嘅书咁受欢迎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 点解咁重要呢？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因为呢个系神嘅话语， 这是神给我们人的一封信， 系神俾人类嘅一封嘅信， 也是一个启示， 系一个嘅启示。 这本圣经是一本，但是里面其实有66卷，大家知道吧？ 虽然圣经系一本，但里面有66卷嘅书。 曾经我们在查经啊，或者说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做一点调查。 曾经我们在那个主学里面做一些调查， 就是说比如说下学期啊我们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觉得需要的是要查哪一卷。 大家希望下个学期感兴趣的要查哪一卷书。 常常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时时会发现什么呢？ 大家都喜欢查一些预言的书。 大家都喜欢查啲预言嘅书 啊，先知书、 启示录， 往往啦，这类的班开了以后，都同学比较多。 呢啲班开嘅时候咧，同学比较多 啊。四福音，可能很少， 比较少啲啦。 甚至少到要以后再开啲啊，这个情况还是出现了。 少到可能要 cancel 以后再开啦。 那个启示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 启示录点解大家咁喜欢看呢？ 原因是说很难看。 原因呢，因为好难睇， 应该说是很难懂啊。 原因呢系好难明白。 里面用很多的意象， 里面用好多意象、 比喻 ， 好像都猜不透里面在讲什么的。 好似都猜唔透里面讲啲咩嘢。 不过还好， 但系好还好嘅。 你要只是去看的话， 假如你仔细睇嘅话， 其实书上里面已经跟你解释了不少。 其实书上已经同你解释咗唔少啦。 就是耶稣基督的比喻也是一样吗？ 耶稣嘅比基督嘅比喻咪一样吗？ 他事后也是跟我们解释。 事后佢都同我哋解释。 启示录前面三章更容易看。 启示录前面三章同我哋讲， 很清楚的， 好清楚嘅， 用的比symbol 那个比喻不太多， 用嘅symbol 比较唔系好多 啊，还是很直接的， 系好直接嘅， 跟我们讲的， 同我哋讲嘅。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今日我哋要睇嘅系其中一部分。 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都是基督给亚细亚地方7个教会的书信。 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系基督俾亚细亚7个教会嘅书信。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头一卷。 今日我哋睇嘅系头一卷， 就是基督教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系约翰写俾以弗所教会嘅书信。 这个、以弗所在哪里？ 以弗所在哪里呢？ 在圣经里面我看是亚细亚， 圣经里面讲就是在亚细亚， 就是说今天就叫所谓小亚细亚，就是 Asia Minor， 就是今天的小亚细亚 Asia Minor 这个地方， 这个属于现在在土耳其的国境里面，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 啊，这个城市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 这个城市今天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 会看到什么呢？ 啊，一个废墟啊，就是说啊，都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 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废墟，是一个没人住的地方。 但是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 但是当时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教会， 一个不错的教会。 我们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二十章， 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九、二十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在那边工作。 开始的时候，保罗在那边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期啊，是有三年了哈。 工作一段时期，大概有三年时间。 他就叫整个地区，不光是以弗所城，就是整个地区的地方的人都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在嗰个地区，包括除了以弗所外咧，仲有好多人都听到耶稣嘅名。 啊，也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 就建立咗一个好好嘅教会。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是发现啦，保罗离开以后， 我哋继续睇落去，保罗离开之后， 他就留。这个提摩太在那边继续的牧养， 他就留在提摩太那里继续牧养。 这个教会经过几十年后，就听说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也是那边做那边的长老，在那边牧养。 经过几十年之后，我听讲教会呢，也都那时约翰在那里做长老。 那你大概可以说，那个教会当时是很繁荣，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都没有了哈。 这个教会当时很繁荣的，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样了。 所以今天这封书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究竟这封书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刚才我们已读过一遍，请大家再读一遍。 刚才我们已读过一次了，我们再来读一次。 就是启示录第二章。 就是启示录第二章。 一到七节。 第一到第七节。 好不好啦？刚才是启应，我们好不好？现在是一起来念。 刚才我用启应方式，现在我们有没有一起来读？ 好，第二章第一节，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大家看到后面，大家已经可能也看到最后一节这么讲。 大家都看到最后一节这么讲。 这封书信的对象是谁？ 这封书信的对象是谁？ 不错，原来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冇错，原来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但是后面讲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但后面讲话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所以也不光是以弗所的教会， 所以不光是以弗所教会， 还有一句， 仲有一句， 凡有耳的，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如果看有原文， 如果睇原文嘅话， 用到单数的， 系用到单数嘅。 单数意思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听。 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听， 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 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以弗所书它里面的所讲的这个以弗所书大家可能就想，是不是前面还有一卷吗？ 你想到以弗所书前面是不是有一卷呢？ 那是大概三十年前写的，就是写这个启示录之前三十年，大概三十年前写的。 这个以弗所书是大概启示录之前三四十年前写的， 那个是保罗写的， 是保罗写的。 现在这里呢是基督教约翰来写的。 这卷呢是基督教约翰透过约翰写的。 刚才大家看一遍，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印象。 大家当时看了一篇之后呢，有什么印象呢？ 就是以弗所教会大家看起来看下去好像很不错嘛。 大家看的时候好像以弗所教会看了很不错啊。 你细细数数看，大概有七点都是很好的。 大家所内咧，大概有七点都系几好嘅。 七个优点， 七个优点， 只有一个缺点， 只有一个缺点， 这个圣经讲，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呢度圣经讲话，然而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哦，中国以前有个正气歌啊，什么以一敌七，是不是？ 中国有个正气歌就以一比七， 敌七， 以一敌七。 那个好像是优点比缺点多了，还不错了吧？ 好似优点比缺点多了，都唔错啦。 但是神的语气很重咯。 但是神嘅语气好重， 要责备， 要责备。 就是优点都好像在外面的， 优点却外边嘅， 在神看的是里面的。 但系神睇系里面。 上星期的讲到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星期讲到大家仲记得吗？ 上星期只有那个题目只有英文没有中文啊。 上个星期讲到题目只有英文冇中文嘅， 有没有试试看把它翻成中文啊？ 如果大家将上个礼拜讲题翻做中文嘅话， 有没有啊？ 有冇试试咁做啊？ 不要紧啦，我是提提而已啦吓。 喺度睇一睇。 A partial Christian is a partial Christian. Partial Christian is a partial Christian. 好，我晚一点再跟大家讨论这个哈。那里面讲什么？ 里面讲咩咧？ 哪一张圣经啊？ 边一张圣经讲咧？ 雅各书， 雅各书 第二章，对不对？ 第二章系咪啊？ 里面讲到有一点是说，我们不要偏待人。 里面讲一点就系唔好偏待人， 不要歧视人， 唔好歧视人， 不要凭外貌看人， 唔好凭外貌睇人。 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去大卫那个家里的时候， 撒母耳记上讲到话，撒母耳去大卫家嘅时候， 看到大卫的哥哥们， 睇到大卫嘅哥哥们。 他撒母耳就以为那是神要选立的将来的王。 撒母耳就认定啊，这个是神要选的王。 但是耶和华直接怎么讲？ 但是神怎么讲呢？ 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但是耶和华神好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是看内心。 这个外面跟里面那个这个差别啊，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啊。 里面和外面的差别呢，里面圣经讲很多。 主耶稣曾经举个例子， 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啊，这个是关乎得救的真理的， 这个是关乎得救的真理 啊。大家翻不翻圣经不要紧，我就念给大家看。 大家不需要翻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 啊。就是大家可能听到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这里第九节开始了，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 耶稣向那些仗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 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礼拜进食两次。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干。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只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好像不公平，对不对？ 好像不公平，是不 是？有点像这个以弗所书，有点像啊。 好像以弗所书里面好似咁样。 哎，好像有一个大好人就在站在那里。 好像个大好人企喺度。 另外一个罪人啊。 另外一个罪人。 他耶稣怎么讲？ 但耶稣怎么讲？ 说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称义。 话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称义。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说外表的行为不足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 就是外表的行为不足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 反而这位知道是有罪的税吏， 反而这位知道自己有罪的税吏， 反而得到耶稣的嘉许， 反而得到耶稣的嘉许。 这个常常很多人不服气啊， 这个很多人不服气啊。 他说，诶，我有好的行为。 哇，我有好的行为。 还用信耶稣吗？ 好像信耶稣吗？ 甚至如果看到圣经里面的话， 看到圣经的话， 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罪已经定了， 更不服气， 更不服气。 一定要信耶稣才行吗？ 一定要信耶稣才行吗？ 有好行为不出神好吗？ 有好行为不行吗？ 当然我们很也是有时候很同情这样的人， 有时候我们很同情这些人、 他实在是一个君子， 他这个人实在一个君子， 堂堂正正， 堂堂正正、 他好像很有道德观念， 他有很多好的道德观念， 在他眼中， 在他眼中 他是比很多人好， 他是比很多人好。好， 问题是， 问题呢， 今天不是他来自己来审判自己， 今天不是他来自己审判自己， 将来是神要审判世上每个人， 是将来神要审判世上每个 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这个定命没有错吧？ 这个定命没有错的，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一死、 你说不对啊，圣经里面还有两个人没有死啊， 但是你说不对啊，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死过、 两位啊， 哪两个没死过？ 哎呀，我一个亲戚， 我一个亲戚， 他就给他两个儿子就改了那个两个人的名字， 他呢就将他的仔呢改了这两个人的名了， 我就不用死了嘛， 他们都没死过嘛。 要把门打开，大家可能猜到了， 大家可能猜到了 啊，我们就活，大家就谁知道一个的就举手啊，那种别 人知道一个的人举手 啊， 以诺 啊，以诺哈，还有呢？ 以诺，除了以诺呢？以利亚， 以利亚，对呀、他们被提了， 他们是被提了 啊，所以他们不过将来在。如果你看启示录看下去了，将来有两个人回来，可能是他们啊。 但你睇启示录，将来可能有两个人翻嚟，就系呢两个人啦。 结果他们也死啊， 因为佢冇死过。 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他们也死啊。 但系喺末世嘅时候，可能佢哋都会再死噶。 啊，所以呢个定命没有错，还是没有错。 呢个定命系冇错嘅，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死， 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也是定命。 死后且有审判，这个都是定命， 而且这个审判是根据神的标准， 这个审判是根据神的标准。 我刚才讲到那个不服气的人、 我刚才讲到那个不服气的人， 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是得称为义嘛， 他按照自己的标准，他是因为被称为义嘛， 但是按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 但按照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能有好多好的行为能够得救， 所以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好的行为可以得救。 在前面呢，我讲到那个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那本书里面， 前面我提到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第二章第八第九节， 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你得救是本福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也不是出于自己， 也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这句话就是说讲到神要看的是人里面的信心， 这个讲到是神要看的是人里面的信心 啊。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凭着自己的行为根本够不上神的标准， 因为人靠自己的行为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 所以神才需要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仍要差遣那个儿子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义的代替不义的， 义代替不义的， 叫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就罪得赦免， 我们因为他的救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这个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 这是本福恩， 所以是本福恩， 是恩典， 是恩典， 是我们本来不配的， 是我们原来不配的、 我们也没办法自己赚得到的， 我们没办法赚得到的， 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接受， 信的意思就是接受， 给你了你要不要， 给了你了你要不要呢， 不要就是不信， 不要呢就是不信， 不信当然没有机会得救了， 不信当然没办法得救了， 所以这个救恩的事上神说看不是看外面的行为，是看里面那个信心， 所以这个救恩是神不是看外面的行为，是看 里面的信心， 当然有人看就是觉得哎，那这样子的基督徒都是 胡作非为了吧， 这样讲的话基督徒都无作非为吗？ 不是， 不是， 第十节怎么讲？ 第十节怎么讲呢？ 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工作， 我们知道基督徒是神的工作， 杰作， 是杰作， 在耶稣里面造成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神救我们我也救我们， 神救我们我要救我们， 要我们能够行善， 叫我们能够行善 啊，神不是说你们行善就可以得救， 神不是说你们要行善就可以得救， 而是说神救你们叫你们能够行善， 神救我们要我们去行善 啊，这个就是 外面跟里面这个差别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就是外面同里面的差别的地方了。 今天我们继续看到这个以弗所书所讲的。 今天我们继续看到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 七封书信都讲到得胜与得赏赐。 里面都讲到得胜怎么得到赏赐。 这个道理也是一样。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 也是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就是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啊，里面刚才讲到神知道你的行为。 你要讲神知道你的行为。 神知道的。 神知道的。 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这边在卖自己的广告哈，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还有自己卖广告 啊，不需要啊， 不需要的， 神知道， 神知道， 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 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 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嘛， 以弗所教会很多优点啊， 行为劳碌忍耐， 有行为劳碌忍耐， 他不容容忍恶人， 不容忍恶人， 能够辨别那个假仕途， 能够辨别假仕途， 在为主劳苦， 为主劳苦， 也恨恶那个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 就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 但仍然遭主的责备，为什么？ 但仍然都有主的责备，为什么？ 那我们就想到两位姐妹啊， 我们就想到两位姊妹， 不是我们在教会中的， 不是我们在座中的， 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的， 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的。 那两位姐妹是谁？ 两位姊妹是谁呢？ 在38到42节， 在38到42节。 啊，有一个不服气哦， 这个不服气的， 啊，我们先念给大家听， 我留念给大家听。 38节，路加福音十章 第十章38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她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 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 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繁忙忙乱。 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 就 吩咐他来帮助我。 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常常我们听到有人拿这段圣经来说笑，讲笑话。 好多人用这段圣经来讲笑话。 啊，你要做马大了。 啊，你要做马大。 啊，你要做玛利亚了。 你要做玛利亚。啊， 应该是比较下一句比较多啊，你又做玛利亚，就是说你不为什么不动啊，又做事情也不做啊。 啊，你又做玛利亚，点解唔喐啊，又唔帮手啊？ 即系马大实在不服气，是不是在这边？ 啊，马大呢度咧实在唔服气啦， 所以他会埋怨。 所以佢埋怨。 啊，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个声音啊。 啊，我哋成日听到呢个声音， 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的声音。 就听到法利赛人嘅声音。 我有多好，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做什么。 我做得几好啦，做咗几多事情呢？ 其实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也不错嘛，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不错啊， 这个法利赛人都不错啦， 他一周进食两次， 一周进食两次，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的进食是说祷告的哈， 但圣经里面进食就讲到祷告， 不是像今天的进食减肥的 哈，不是今天好像我们讲进食是减肥的， 但是他所收入的他都捐上十分之一， 他所收入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他也很多恶事都不做， 很多恶事他都不做， 所以他这个人是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得的一个人 啊，一般人看这个都很难得的事情。 这个马大也是一样， 这个马大都一样， 他很非常的就是忙碌， 他是非常的忙碌， 这很像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 好像这个以弗所的教会， 竟然他又发怨言了， 竟然他又发怨言了， 我们。为什么我们也了解他为什么会发怨言？ 我们都了解他为什么会发怨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有外面没有里面。 因为他有外面没有里面。 里面的需要什么？ 里面需要什么呢？ 神所看重的什么？ 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 里面神我们对他的心。 我们里面对神的心。 刚才讲到信心。 刚才讲到信心。 这里提到爱心。 这里讲到爱心。 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是一样。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都 讲到有人他 是纵然有人他有很多恩赐， 同一个人他有很多恩赐， 纵然有些人他们的救济穷人， 纵然有些人是救济穷人 啊，叫舍己身叫人焚烧， 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 但是里面如果没有爱， 如果里面没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就算不得什么， 神也看的是里面的， 神所看的是里面。 那同样是撒母耳记， 同样在撒母耳记上 啊，那边讲撒母耳怎么对扫罗讲， 撒母耳怎么对扫罗讲呢？ 顺命胜于献祭， 顺命胜于献祭， 就是说这个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就是顺从神胜于这个公羊的自由， 还是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就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受到神的责备， 所以以弗所教会受到神的责备， 服气不服气， 服气不服气呢？ 这里讲到他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这个讲的是他们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其实 我曾经也翻过不少的圣经译本， 我曾经 翻译过不少圣经， 我看了 我曾经翻过一些圣经的译本， 有些比较说literal， 就是比较 free 对不起，不是 literal， 是 free 的，就是用那个意的啊，意义 的，有些比较自由性用意义的， 他就是说的失去， 这个讲失去， 这原文不是失去， 原文不是失去， 是离弃， 就是离弃， 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分别呢？ 有人他说，哎，我眼睛不见了，我眼睛不见了， 有人眼睛不见了， 他是不晓得放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放到哪里， 来失去， 这个是失去， 但是离弃不一样啊， 但是离弃不一样， 里面有一个眼睛，把它丢掉， 有一个眼镜将它丢咗去， 是故意的， 即系故意嘅。 啊，这个比较严重，对不对？ 呢个系比较严重，系咪咧？ 起初的爱心， 起初嘅爱心 表示什么？ 表示咩咧？ 就是一般是说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 呢个表示一个人刚刚信主嘅时候， 一种嘅热心， 嗰种嘅热心， 一种对主这个纯一清洁的心， 一个对主纯一清洁嘅心， 一种完全为主的这种心， 一种完全为主嘅心。 就比好，陈章先生来比喻一个初恋的男女。 那比喻到一个初恋的男女 啊，有些人就觉得在回想那段时间是说这是分头转向的，分头转向 啊，讲到是一个恋爱男女分头转向的。 其实不一定是恋爱中的男女哦， 这个不单恋爱男女， 有些人信主之后他也是分头转向的， 这个有些初信主的也都是分头转向的 有些人说他觉得信主之后整个人轻飘飘的 信咗之后咧，呢个人轻飘飘嘅， 整个好像以前是好像很黑暗，突然间好像很光明啊。 以前咧好黑暗嘅，而家突然间好似好光明嘅。 有一个人在眼睛不好，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以后，他就怎么整个世界都光明了？ 有一个人眼睛冇嘅，配了一对好嘅眼镜咧，点解突然间个世界好光明嘅咧？ 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个体验。 刚信主，好多人都有咁嘅体验， 有平安同喜乐， 有一种平安同埋喜乐， 还是对主一种热爱， 对主嗰种嘅热爱。 但是有时候这边讲到以弗所教会，他丢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 呢度讲以弗所教会，佢哋丢弃咗起初嘅爱心。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呢个好严重嘅事情。 神责备他。 神责备佢。 刚才再重新再讲啦，有些人说，小事嘛，我应该做的就信主啦，反正将来相见等都算啦，爱主不要紧不要紧啦。 有啲人话小事啦，我信主得啦，要唔要我爱心，将来都上天堂都冇紧要。 但是你怎么回答他？ 但你点样回答咧？ 他说不爱主也是罪吗？ 唔爱主亦都系罪吗？ 不爱主是罪吗？ 唔爱主系罪吗？ 是罪不是罪？ 系罪唔系罪咧？ 不用举手啦， 唔需要举手。 这个答案太明显了， 因为答案太明显了。 罪就是犯神的诫命，对不对？ 罪就是犯咩诫命呢？ 犯了神的诫命就是罪， 就会犯了神的诫命叫罪。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 耶稣怎么讲？ 耶稣怎么讲？ 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神讲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 这是最大的诫命。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所以你不爱的话， 如果你不爱的话， 是不是罪？ 是不是罪呢？ 保罗曾经讲一句话说，若人不爱主，这人可做可咒。 保罗曾经讲话，若有人不爱主，他这个人可就可做的。 所以这个爱主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爱主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外面做什么都是空壳， 外面做什么都是空壳， 除非你这个做事都是里面有爱做的原动力， 除非你所做的里面是有爱做你的原动力。 当主跟彼得在约翰福音最后面 的时候，主审问彼得的时候， 当主在约翰福音最后那里来审问彼得的时候， 他问什么问题啊？ 他什么问题呢？ 也是爱， 就是爱， 爱是最大的原动力， 爱是最大的原动力。 神所看重的是里面的爱心， 神所看重的就是里面的爱心。 所以神在这边怎么讲？ 所以神这里怎么讲呢？ 叫我们有几个劝告， 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劝告， 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 就是刚才我念过的。 首先是回想， 首先是回想， 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 回想就是 这个第五节讲了， 第五节就这么讲，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这个浪子、啊、他在这个田野里面的时候，他也回想想 这个浪子在田里面都回想一下、 啊、他就醒悟过来了， 他就醒悟过来。 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 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 回想我们从哪里坠落， 回想我们在哪里坠落。 讲到丢弃，我什么时候丢弃这个起初的爱心呢？ 讲到丢弃，我们什么时候丢弃了这个爱心？ 是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我们把爱主的心丢弃了？ 是不是为了其他原因我们将爱主的心丢弃了呢？ 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约翰讲话不要爱世界和爱世界里面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 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啊、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有别的，我们爱神的心就会没有了。 如果我们里面有别的，我们爱神的心就没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边我们会回想， 所以今天看到这里我们要回想 并要悔改， 并且要悔改。 那基督徒还要悔改吗？ 基督徒还要悔改吗？ 当然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信主头一步就是要悔改。 当然刚信主的信主的第一步就是要悔改， 就像刚才那个税吏他在那边捶胸痛哭，他悔改， 就是好像这个税吏里面讲到这个税吏他就捶胸悔改认罪。 那做好基督徒了，一切都好了吗？ 做好基督徒一切都好吗？ 还要悔改吗？ 还要悔改吗？ 如果我们在做基督徒之后我们没有走对， 如果我们做好基督徒之后没有走对， 我们还是要悔改， 我们仍然都要悔改、 啊、这里还说行起初所行的事， 就讲还讲到话要行起初行的爱心。 这个悔改是有这个行动的， 这个悔改是有行动的， 爱主也是有行动的， 爱主是需要有行动的。 你说玛利亚没有行动啊？ 你说玛利亚没有行动吗？ 马大哥在忙碌， 马大哥在忙碌， 玛利亚这边， 玛利亚那里 动也不动， 动都不动、 啊、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里面开有爱，外面就慢慢就有行动出来了。 如果里面有爱，外面慢慢有行动出来。 后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把打破玉瓶把这个真拿达香膏告耶稣， 后来我们看到玛利亚呢打烂这个的膏香膏瓶来到告耶稣、 啊、旁边的人就觉得他是什么， 旁边人又觉得他 浪费， 浪费 32银子的香膏 啊，32银子的香膏， 何必这样浪费呢？ 啊，咁样嚟到浪费。 有人爱主的时候，旁边可能有人觉得他浪费。 如果有人爱主的时候，旁边人都会觉得佢浪费。 他好前途， 咁好前途， 竟然会这样子哈、 啊？竟然会咁样样 啊？这啊，不要哈、啊，就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去做宣教士， 或者神嘅角度去做宣教士，唔要呢啲 浪费， 浪费， 真的浪费吗？ 真的浪费吗？ 不是浪费， 不是浪费。 主说这是一件美事， 主讲话这个是一件美事、 啊、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这件事情， 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传这件事， 是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情， 就是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情。 所以我们悔改，我们回想，我们还会有这个行动， 我们悔改，我们回想，还需要有行动。 下面主还有一个警告， 下面主还有一个警告， 这边说 啊，我们就看这个第，这是第刚才第五节的下半节，这里说， 就是刚才第五节的下半部， 你若不悔改，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我就临到你们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 那什么意思啊？ 咩意思呢？ 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把那个教会不能发光了。 就将灯台挪去，就系嗰个教会唔能够发光， 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啦， 唔能够发挥佢作用， 但存在没有意义啦， 存在就冇意义啦。 这个也很严重， 呢个都好严重。 又讲起另外一本书，畅销书啦， 又讲起另一本畅销书啦， 《Purpose Driven Life》。 就《Purpose Driven Life》， 有冇人看过？ 有冇人睇过？ 有人说要拿它来啊？诶，这是不是我们有冇开啊？这个酒水， 呢个最后有冇开啊？ 有冇开？哎，没有反应，可能那些要播送啊，对不对？ 好像这个原本是最后这个班呢，是好像原本要开的。 啊，这本书的题目很好。 这本书的题目很好。 你看内容，哎，原来是基督教的书。 你看内容呢，是一个基督教书。 但是有些人他没有看到，哎 ，Purpose Driven Life。 你看，他说啊 ，Purpose Driven Life。 啊，我的人生需要意义。 我人生需要有意义。 需要目标。 需要目标。 来，买来看。 买来睇啦。 实在很多人信主也是这个原因才信主的， 好多人看了因为这样就信主 啊，不然的话我或者为什么，我为什么广东话说应该做人， 广东话说为什么要做人。 后来我们从耶稣里面他的真理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看到人生的意义 啊，我们信主了， 信主了。 但是如果神把我们的灯台挪去， 如果神将我们的灯台挪开，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就回复到以前的光景了嘛， 就回复到以前的光景。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要悔改在神的面前， 要悔改在神的面前， 要得到这个得胜， 要得到这个得胜。 有一位弟兄他非常老实， 有一位弟兄非常老实， 但团体里面我们讨论的时候， 团体里面讨论的时候， 讨论到得胜的生活， 讨论到得胜的生活 啊，他就说以前我以为得胜的生活就是说做人很成功啊，什么是顺利， 我以为得胜的生活呢就是做人要成功要怎么样 啊。但是后来他看到我们讨论的那个材料，他知道哦，原来得胜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胜过罪恶。 后来我讨论的时候呢，原来只有得胜呢就要得胜罪恶，得胜世界，要得胜这些自己的罪 啊。所以就是说得胜的我要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主讲话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我们就有从有这个作用， 得胜的就有这个作用， 我们存在也重新有意义， 我们存在有这个意义。 但是我们，所以我们要回想， 所以我们要回想， 要悔改， 要悔改， 要行起初所行的， 要行起初所行的， 要重拾回起初失去的这个对主这个纯一清洁的爱心。 我们要拾起重新对主一个从前清洁的爱心， 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我们一切的侍奉都应该要从里面发出来， 我们一切的侍奉都要从里面发出来， 才会得到主的赞许， 才会得到主的欣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 原来我们一无所有， 其实我们是一个在祸坑里面的罪人， 我们原来在祸坑里面的罪人， 但是你拯救我们， 但你拯救我们， 叫我们出死入生， 叫我们出死入生， 也叫我们能够寻到我们人生的意义， 叫我们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目标， 叫我们在地上我们实在是能够有这个荣耀你的机会， 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有荣耀的机会， 求主鉴察， 求主鉴察， 叫我们实在在里面实在没有丢弃起初爱你的心， 叫我们没有丢弃爱你的爱心，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求主也叫我们能够回想， 如果有，求主叫我们能够回想， 能够悔改， 能够悔改， 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情， 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情，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也是奉